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ida， 第21集。 林老头被连续逼问，最后皱着眉犹豫说： 那要不我再…… 老师。 朱韵抱着作业本敲门，林老头和张小贝同时回头，朱韵冲他们点头示意： 那个，我来送作业。 林老头在看见朱韵的一刻简直豁然开朗： 来来来。 朱韵过去，林老头拍着他的肩膀跟张小贝介绍道： 这是我的课代表，张老师也认识吧？ 张小贝考究地看着他，目光像是一杆秤一样反复掂量。 认识，蓝冠的项目他也参加了。 你觉得他水平怎么样？ 不错。 是吧？学习能力特别强，而且脑子灵活，思路非常广。 林老头自豪地说完，转头看向朱韵： 你知道宝科公司吗？ 朱韵笑着说： 知道啊。 傍晚，朱韵推开门，天台上火云烧天。不远处坐着三个人，是任迪和他两个乐队成员，围在一起正讨论新歌。朱韵过去在他们身边坐下，把笔记本抽出来放在腿上，开机。 你被李寻传染了，走哪儿都带电脑。 任迪讥笑他，朱韵伸个懒腰： 等份文件。 张小贝要他随时待命，准备接收项目要求。 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乐队吉他手八哥，这是鼓手小六子。 带着奇特称谓的两人一同冲朱韵敬礼： 哟。 朱韵冲他们回礼： 哟。 任迪哈哈笑，朱韵问他： 有烟吗？ 任迪给他一支，又帮他挡风点着。好长时间没抽烟了。朱韵望着远处的火烧云，心想他让他忙得什么都忘了。那天李寻跟张小贝的谈话他没有听到最后，他提前走了。他并不怕李寻会答应张小贝的要求，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可他还是没有往下听。他想了很久的原因，最后终于发现他打从心底里不能忍受李寻低头。那只嚣张的野狗，他怎么能低头？他不接受，也不允许。 干什么？想杀人啊？ 任迪在他身边轻笑着说： 表情这么吓人。 电脑屏幕叮咚一声，邮件来了。 给我弹首好听的呗。 行啊。 任迪抱起吉他低声弹唱，朱韵眯着眼睛看项目要求，看到最后笑了。他吸了两口烟，敲响键盘。第二天上林老头的课，炸毛少爷打着哈欠进教室，一屁股坐到凳子里。 谁？ 我是你家丫鬟。 谁？ 朱韵老老实实递了瓶矿泉水过去。李寻喝完勉强提起精神，打开电脑。 我要请几天假。 干什么？ 有点事情。 什么事啊？ 你管那么多干嘛？ 李寻将他上下扫视一轮。 生理期。 李寻大方地说： 行，给你带薪休假。 谈话貌似很顺利，结果当晚朱韵正在寝室研究宝科公司的项目时接到李寻电话。朱韵在基地时就发现李状元这个特点，他联系人很少发短信，也几乎从不使用聊天工具，他觉得那效率太低。他想找谁直接电话，不接的话就等死吧。朱韵先喝水润嗓子。 喂。 给我出来。 他声音低沉。 现在？ 朱韵往外面望了望。 很晚了。 我在你宿舍楼下，给你一分钟。 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还得换衣服呢，一分钟 你让我跳楼下去？朱韵在衣服和李寻之间权衡三秒，然后就这么穿着睡衣下楼了。李寻就在宿舍楼门口的奶茶店旁等着。天已经全黑，奶茶店微弱的灯光不足以驱散李寻周围的地气啊。朱韵走过去，离得五米远，李老板就开口了：“ 脑子让门挤了， 能不能好好说话？”黄毛怪和睡衣女的搭配太过吸引眼球，朱韵顶不住来往同学的目光，过去小声对李寻说：“ 走到旁边去。” 李寻跟着他来到灌木丛旁，这没灯光，只有月光，还有火光。李寻点了支烟，橘黄色的烟芯一明一暗。“ 你告诉我你想什么呢？” 他又问。天上有轮月亮，银色的，很美，但不够光明。 你还笑？ 李寻瞪着眼睛看他。朱韵赶紧摇头，严肃表情。李寻骂够了，直奔主题：“ 张小贝找你做东西。” 朱韵点头，还没开口就被李寻打断：“ 推了。”“ 我已经答应了。”“ 我让你推了。” 他不耐烦，朱韵也不服软：“ 不行。”“ 你敢不听我话？” 朱韵顿了顿：“ 李寻。”“ 嗯。”“ 我觉得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”“ 我误会什么？” 他好心给他解释：“ 你和我是同学，我们之间并没有上下级关系。” 朱韵心平气和地跟他讲道理：“ 虽然我很尊重你在基地的领导地位，但我们一没有口头约定，二没有劳务合同。说实话，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充分理由。” 他看着他：“ 让我听你的话。” 安静，沉默，接着安静，接着沉默，最后在一片死寂之中，李寻手掐着腰淡淡地说：“ 所以我们是平等关系？” 朱韵点头：“是的，没错，平等关系，男女平等，平等万岁。但你能不能不要再往前走了？”李寻穿着一身黑色的贴身运动服，还是立领的，刀片一样，整个人是赤条条的，深沉可怕。朱韵软绵绵的浅黄睡衣在他面前毫无攻击力，他看似随意的往前迈步，却把朱韵逼得退无可退，贴到路边的树丛上，一根根树枝顶着他的背，好像士兵们手持十八般兵器一起抵着他。“ 我们是平等关系。” 他低头又说，他近的把月亮都挡住了。“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你可能比我稍稍高那么一点点。”朱韵认怂之后再次付费，这种利用性别和身高优势的人实在太可耻。李寻还要说什么，可刹那间朱韵看到小路对面过去一个人，他不给李寻开口机会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着背影大喊道：“ 哎，朱丽叶！” 众人：“ 哎呀， 朱韵推推李寻：“ 嘿，快看，朱丽叶，你的朱丽叶下课了。” 他使劲往后指，李寻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朱韵都不知道李寻新女友叫什么，他给朱韵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天的词本练习。不过这姑娘也是绝，一听朱丽叶就知道是自己，欢快地小跑过来：“ 李寻！” 趁着李寻回头的功夫，朱韵嗖的一下溜出去：“ 你再陪我练台词好不好？” 朱丽叶揽着李寻胳膊抱怨：“ 老师给我分的罗密欧太矮了，我感情都释放不出去。”“ 那个，你们去练吧，我也回去了。” 李寻皮笑肉不笑地看向他。朱丽叶抱住李寻：“ 好不好呀，走吧。”“ 嗯。” 朱丽叶跟朱韵打招呼：“ 那我们先走了。” 朱韵躬身：“ 玩好。” 李寻携女友离去。 朱韵走到奶茶店，回头，他们融入深夜的背影，那么温柔清灵。台词是怎么说来着？原谅我吧，是黑夜泄露了我心底的秘密，不要把我的允诺看作无耻的轻狂。朱韵第一次去张小贝的实验室，感觉像是劳动车间。韩家康等人只要没有特殊事宜，例如帮张小贝买东西、拿快递等等，被硬性要求必须待在实验室里，朝八晚，不知道几点，固定模式比上下班还稳定。在张小贝嘴里，那个有利未来发展的好项目，是给市财政局开发一套填报固定资产报表的系统。张小贝不在的时候，韩家康偷偷告诉朱韵，其实这项目水得很，目前项目已经开发了一半，之前那位宝科公司的程序员因为有事被临时调走，剩下的部分没人愿意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